住講嘅呢一個重犯咧，我哋曾經咧喺東頭第一季都講過嘅，咁啊即係呢個觀塘好近呢度啊，呢個物華街嗰度有一單咧九屍十命嘅滅門案。 係咩一回事咧？呢單嘢？ 哇！嗰單嘢啊，我記得咧，應該係嗰個好似叫 張炳 嘅一個兇徒。咁啊，當時好似因為啲租金的問題是怎樣的， 就走去，他本身是業主來的， 好像應該是業主來的， 哇，有些錢的了，已經 上去鎖住人家那道門，鎖住大宅就不讓人走，誰知道裡面原來很多人在那裡住的，甚至乎有個大肚婆，有個 BB，最終所以釀成這個九屍十命的一個慘案，大家想重溫這宗又要去我們這個東頭第一季用299就可以申請到的了， 只是看少少就可以129都看到的，看其中三集， 129可以看三分之一， 不過就不值得，299 值一點，其中有一集就是講這個故事的，在獄中又接觸到他還是怎 樣？就在獄中接觸到他，他這個人很麻煩的， 怎樣麻煩呢？ 就是成日投訴，投訴又被人恐嚇，又說有人打他，有人吃他，當時呢即係想不操俗都不得啦，嗰啲阿 Sir 嗰啲阿 Sir 咧，真係食屎大嘅。即係一有人投訴咧，咁你都去查啦。佢唔係嘅，嗰個人寫張紙仔，邊個恐嚇我，咁啊即刻咧就鎖咗人哋，鎖咗俾佢投訴嗰啲人， 都未去查明真 相，未查就已經鎖咗。所以當時咧有段時間咧，啲人好驚佢嘅。聽到呢條張炳咧，都即係 行開啲， 行開㗎啦，即係聞風喪膽嘅啫。佢一話你係有咩咧？你就被人哋釘咗去， 釘咗會嗰陣點啊？獨立囚禁， 即係鎖咗你去調查咯。分分鐘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咁搞錯， 真係先係話冇事先放翻你落嚟咯。 哇！咁佢隨口 咁呢個咪即係普通嘅程序都係咁噶，經常都發生，即 係經常性。即係唔係就係呢條友咁樣去投一寫紙仔咧就。 咁其他人咧？其他人投訴係咪都即刻 咁 都唔係㗎，其他人咧就走去查清楚啲啊咁啊！但係唔知點解。這個張炳咧，不過而家由我今時今日去分析咧，咁當年咧，我諗就好多人想去抌佢心口，因為點解咧？知道佢係業主嚟嘅，一日少少米，咁咧就私底下真係去恐嚇過佢，佢真係驚起上嚟咧。所以如果一個人冇理由會成日去投訴，喂，嗰邊個恐嚇我啊？又問我攞錢啊？又咩成？咁所以咧， 即係嗰時有啲人又話，即係佢哋成日去投訴咧，即係睇電影咁講啦，就係即係其實佢想播一個單獨囚禁啊，即係唔想同其他人一齊，即係少啲生事，少啲麻煩啊。可能有啲人會想，係咪有啲人會咁樣做？ 唔會 嘅， 即係絕對你想走咧，你咪好容易啫嘛。你走去鬧下啲阿 Sir 嚇，就咁會點啊？ 咪即刻 port 你咯！ 水泵房喎，嗰陣時有 唔使水泵房 port 你去上去362啊，即係嗰啲 case 啊，上去即係韞住你啊，冇福利啊嗰啲， 即係單獨囚禁 ， 上到嗰啲地方都唔係單獨噶啦，都係成班友即係嗰啲搞屍棍，即係鎖埋一齊啊， 即係惡人谷咁樣， 惡人谷嗰啲， 咁啊即係去到仲煩喎，真係。 咪成班都係嗰啲人咯， 大家都麻煩嘅喎， 麻煩㗎啦。 咁但係有時又揾水飯房嘅，有時 水飯房嗰啲好嚴重㗎啦，揾水飯房嗰啲，即係一般嗰啲二打六咧，都係即係所謂上山啊，俾人上山。咁呢個張炳咧就學下啲警察講，有理由相信佢咧，即係有人即係抌過佢心口嘅。咁但係咧，佢就。十單之中咧，我諗佢有八單咧，都係佢自己即係虛幻出嚟嘅。 吹水。 咁所以咧就 咁啲人咪好憎佢咯。 好憎佢，又好驚佢。 即係唔想犯，但其實好憎好驚。 咁咧收尾咧，就俾我一個朋友咧，即係我一個兄弟咧，都屬於我哋兄弟，打謝佢。 喺咩情況咧？ 即係興啊！佢就投訴佢話佢話即係 搞佢 抌佢心口攞錢，佢又真係冇。 佢真係冇， 即係無獵嘅喎。係啦，咁啊好啦，咁啊跟住去調查咗之後冇事，又翻嚟。我你都夠膽嚟玩咁啊！咁啊跟住咧攞足人情，揾個阿 Sir， 即係嗱，俾段時間我。 真係可以咁 噶。攞，即係呢個廁所嗰度揼餐勁。咁啊呢個講開呢個張炳咧，好細粒嘅啫，即係裏邊咧係人都打低佢嘅。 我聽聞過啊， 好細粒。 如果相比起歐陽炳強咧， 仲弱過歐陽炳強。 歐陽炳強都好瘦， 唔係啊，歐陽炳強有氣有力啊。呢個張炳咧又寒背又盛，即係又老，年紀大。 黎新來咧， 即係嗰個葵涌警察宿舍嗰個得五尺。 我未見過佢。咁咧就講嗰啲點樣打謝佢咧，一次打就咁啊，同阿 Sir 攞咗人情啦。咁啊，其實成班人都想揼佢嘅。你成班人揼佢咧就益咗佢。咁啊， 佢死得㗎咯喎，咁樣。 咁咧就攞咗人情咧，咁我老友咧就一個人揼佢， 都夠啦。 逐嘢嚟揼。咁佢先痛啊嘛， 都係拳頭交啫 係嘛？唔係啊，慢慢折磨佢啊。你如果成班人乒乒乓乓咁揼咧，佢都 散曬啦， 佢唔痛㗎。 哦，係咩？反而唔痛㗎咩？ 唔痛㗎，你撳住佢逐嘢， 即係硬啲嘅咁樣。 即係你冚面啫嘛。哦，一巴巴打啦。 我未試過俾人咁打。 你就痛到咧， 你俾人群抽到啊？係 啦。 即係譬如扭住咧手啊，或者咩啊，即係逐嘢嚟嚼。 哇！呢一隻嗰只咁樣嘅， 即係一個教訓嘅意味。 即係教訓。 真 係打一嘢講一隻教訓一隻，咁啊即係打咗成半個鐘頭。 哇！呢一班我係代入邊個打你嘅，跟住呢一班我係代邊個打你。 夠唔夠膽講啦？ 客氣咁啊！即係咁半個鐘頭都好傷下喎。 好傷！咁啊呢一次咧就打謝佢啦。打謝啊！以後都唔敢去投訴。 以後 唔投訴。你再投訴啦！再投訴咧， 你個 friend 係其實咧，你以你分析個心態嗱，即係既然有啲人真係即係揼佢心口，於是乎佢投訴都正常嘅。 係啦。 咁有啲唔係嘅，點解佢又要去投訴？其實為咩咧？ 即係你望下佢， 佢 驚，即係覺得 佢驚你對佢不利啊！ 對佢不利， 就首先先下手為強。 佢個心理上覺得你唔同佢做朋友咧，你就佢敵人嚟。 哦，咁佢其實冇朋友喎入邊應該，即係聽你咁講，個個都唔中， 冇噶，唔敢埋佢噶。 係咯，咁麻煩。 一黐埋分鐘又話俾保安。 咁冇朋友，即係個個都其實同佢唔妥。其實喺呢獄中嘅時候，其實都幾慘喎。呢個處境又嚇實俾人恰噶喎。 冇人夠膽去恰佢， 總之就用電話啦。 佢用即係保安嗰度嚟， 即係閂住咗， 即係信曬佢啊嘛。保安一佢一話有人打佢咧，有人恐嚇佢咧，啲保安第一時間嚟。 咁就 Sir 其實都覺得， 所以我哋覺得好麻煩。即係 佢有啲老細嘅心態，因為佢本身都有啲錢啦。即係佢犯咗單案，都自己係一個業主嘅身份，竟然啊，即係嗰啲租客啊，即係有啲租務糾紛咩都好，竟然你走去用放火嚟恐嚇人，即係卒之搞出咁九屍十命。 佢係謀殺噶嘛，係嘛？ 謀殺 係啦， 非常嚴重啊！ 十條謀殺啦， 係咯，呢啲坐一世噶咯喎。 收尾都放咗佢。 我都放，都幾多年到啊？ 佢都坐應該坐成超過三年， 都正常啦。都放 出嚟，佢應該過咗二千年出嚟。 放咗出嚟都一段時間，應該而家唔喺度啦。 因為都反映到佢心態，因為佢本身喺屋企出邊，同頭先嗰兩個反唔到嘛，嗰啲都係即係啲低下階層啊嘛，係嘛？亦都唔係啲大佬級啊嘛。佢呢啲係有啲錢嘅，個背景就係一個業主嚟嘅，喺當時好勁噶啦，唔錯。咁所以佢入到去監裏邊依然有呢個心態啊，可能又驚人哋啦，即係有錢嘅都要驚人哋後你啦嚇，又諗住可以用呢啲投訴呢方法嚟保護自己。咁但係嗰一單即係俾人咁樣揼完之後，揼讀足半個鐘，其實都已經重傷咁滯。 重傷㗎啦。 咁之後佢個人係咪成個唔同曬咧？ 係唔敢投訴，唔敢 乜都唔出聲， 冇啦， 唔聲唔聲咁樣。咁有冇翻少少朋友咁咧？幾廿年冇朋友都真係點算咧？ 咪有啲唔知掟入嚟嗰啲同佢 friend 下， 又係想謀住，真係好多人想謀住。 點解個個都知嗱？點解個個都知佢會有啲錢嘅咧？ 因為佢單嘢咁大單嘢揚曬啊嘛，嗰個層樓係佢噶嘛，係人都知㗎啦。 哦，但係譬如嗱，如果啲新入去嘅，即係唔係同佢同期入去，或者唔係本身已經喺個獄中嘅囚友，咁新入去又點知佢有錢？係咪大家都會傳嗱，嗰個有錢佬嚟㗎，會大家吹下水， 收得了啊嘛。 即係大家係互相吹下水嗱，嗰個犯咧犯啲咩事嘅，嗰個有咩背景？ 冇辦法啦，入邊又冇東頭睇，如果唔係知道曬啦，係咪先？ 我諗你要免費俾啦，都會有人聽嘅。 我想免費都唔得啦，而家又冇網台聽。 嗰時有電台聽到㗎嘛？ 有電台啫，冇網台嘛。 有個節目係專俾啲囚友聽。 係港台嗰個嘛， 商台都有好似。 點唱嘅 咧？ 商台很多地方收不到嘛。 哦，港台有啦。 港台咧就收到佢嗰個台咪嗰個靚女咧。 係啊， 其實都唔係好靚啊，但係裏邊啲友仔咧就當佢偶像。咁咧就 好聽啊！ 哇，一到嘅節目咧就哇，直情開曬喺度等曬。 我哋都想申請，可唔可以程教授俾我哋喺入邊？ 咁你要過濾一下你講嘅嘢先。 我哋冇智能電話啊嘛。 係啊， 裏邊 仲。等於長毛係咪搞緊呢個網台？希望喺裏面可以。 裏邊冇電腦。 申請緊啫。 咁勁。 有辦法嘅。 相信十年廿年都未必得。 係啦，咁其實有冇做其他 公仔面到而家都未得啊？ 點解咧？點解公仔面唔得？ 我入賊到而家，嗰陣已經話申請話食公仔面。 咁啊，為你哋好啦，公仔面咁多臘汁。 唔係臘汁啊，諗住話誒肚餓，沖個公仔面食下啦。講到而家四十幾年 都冇 啦，何況你話網台？ 係咪因為嗰啲即係公仔麵佢哋佢考慮到要熱水啊？即係有嗰樣嗰樣嗰啲問題咧？ 佢而家都有熱水啊！ 哦，可以。 而家好先進㗎，裏面啲熱水爐啊，你去斟斟熱水。 即係隨時自己都可以去斟嘅。 隨時斟㗎， 但 係 反而佢又唔俾個杯麵你。即係亦都話，即係買自己俾錢買，亦都唔可以買到。 可以。 哦，唔係成交。 佢就係申請買啫嘛。係。嗱，即係而家佢買個牛肉乾啊，買飲品啊，買煙仔都有得買啦。公仔麵係好濕碎嘅啫嘛。 哦。係咪可能程教授覺得食公仔麵係一種享受，咁咧又要減脂啦？即係咁，好多人 煙都係 食公仔麵。 應該佢係嘅。即係唔俾咁多福利你， 係啦，因為佢要喺福利嗰度要佢有啲 控制。不過到而家今時今日呢啲公仔麵只不過係一個即係普通嘅食品嚟嘅啫， 係啊，好普通 嘅 啫， 我都係好享受嘅，只不過係即係食慣咗方面。 但係對肉中人士唔係咁諗啊 嘛。嗱，即係等於而家我有時 物以罕為貴咁。 我而家有時入去探訪啊、報道啊，我都有時同佢哋講，我話喂，如果而家整個麥當勞漢堡包俾你哋，你都好開心。梗係啦， 個 睇個眼神都好渴望。其實我哋自由人咧就呢啲好， 覺得好普通啫。平時 但係當你冇嘅時候咧，即係等於喺非洲整支可樂俾你飲啊，真係無上嘅恩惠啦，係嘛？即係嗰啲地方啊， 都係物以罕為貴啦。 不過有時我諗，如果你入咗去，譬如一段時間啦，可能suppose幾年啦，其實你都忘記咗麥當勞嗰個包係咩味，或者 會咧，反而或者好記住， 或者仲會好想食， 更加記住嗰個。我好記得當時未有肯德基啊嘛， 係咩未肯？ 咁嗰啲友入冊咧就講到肯德基嗰啲味好味到不得了，哇！嗰啲雞點樣好味？哇！點樣好味法啊，大佬？ 形容唔到， 形容唔到。但係佢哋話哇，好脆好食。咁到我出嚟 即刻食， 不外如是， 不外如是。 係啦，所以呢啲嘢脆咧就梗係特別吸引啲 嘅。冇嘅時候咧就講得好犀利， 係一種回憶咯。 好似麻甩佬咁啊，女人啫嘛。在裏面天花龍鳳的講到女人又乜嘢辦法又出到嚟，周圍都是女人啦。 咁又冇咁特別啦， 冇啊，冇乜嘢咁特別啫。 喂，咁喺入邊即係 喺裏邊好似裝，好似釘死咁嘅，即係有啲 行過咯， 有人入去參觀咧，即係 哦，係 義工啦，或者咩人士咧，啲官員咧入去巡視啊，哇！一見到有女人嘅。連陳方安生都唔放過，話俾你聽。 咩叫連陳方？嗱，你呢句説話可圈可點啊？嗱，俾阿陳太聽 啱嘅，啱嘅。 唔係嘅話， 即係唔可以話叫好靚女行咁啊，即係同我哋喺男校一樣嘅啫。 即係講即係網台咁咯，即係講粗俗嘅。係。話佢攞又大啊！係。哇！個陳太。係咁盯住曬，係即係啲眼神啊， 係 咁強姦曬。 你講緊我明白你個心理，即係好似我哋細個讀男校嗰時咧，有一個第二間學校嘅女仔入嚟咧，行過唔知開會嗰啲咩啦，學生會，你死梗啦真 係。打管係一個豬扒， 係俾佢又唔算好豬扒， 豬扒普通人，我唔中意用呢啲。 但係你會全校嘅男生都係喺度望住你咁樣行過，我唔知你驚唔驚真係。 所以我哋去參加嗰啲會探監嗰啲咧，佢都有規定㗎，即係我哋唔可以著衫咧，唔可以性感，有任何半點性感嘅味道。 咁啊，都為你 即係老薄啊， 都為你好嘅啫。即係雖然佢哋唔會做， 雖然老薄都唔會令人流口水， 都無謂令你嚇自己尷尬啦咁樣。 啲眼神係咁集中曬， 係咪啊？咁你以前咧你自己咧，咁見到啲哇啲女義工咁樣。又點樣咧？ 有接觸過咁嗰啲啊？ 有直情入去倉嗰度探訪㗎嘛？咁都控制唔到個眼神㗎啦， 望下啫， 望下啫，你話冇望咧就即係講大話。 咁冇望唔禮貌嘅，要大家要望，一定要望一望先至有禮貌。 係咯，幾唔俾？ 但係眼神就唔係正常咧， 唔係淨係望面啊。 希望佢睇唔出啦，希望佢睇唔出你有啲唔正常啦。 咦？咁又涉少少講下，譬如嗰啲風化嗰啲犯咧，有冇啲咁嘅？ 喂，咪真係特別黑人憎咧，老實。即係成日都話咧，即係如果你衰強姦啊，啲入到咧俾人揼啊，係咪會咁嘅？真係。真嘅， 到今時今日都係咁。 嚇，即係逢係需強姦， 強姦啊，非禮啊嗰啲， 就一定俾人打嘅。 俾人打，係冇地位嘅喺裏邊。 係，一路都係咁。 一路都係咁。 係，你有冇接觸過啲好嚴重嘅強姦犯？即係佢哋啲咩 人 質 啊？強姦犯咧，有一單我係好憎。係 邊單？ 即係我諗係所有坐監嘅人都好憎嘅。 邊單？ 嗰條友叫大灰熊。 大灰熊， 即係佢入屋行劫。即係揾錢唔緊要，即係佢將人哋啲屋企人咧綁住曬，咁咧就曾經一單咧就係，所以佢而家都未有得走嘅，坐咗幾廿年啦，而家都冇得走。咁咧就當住人哋個老豆面前，強姦人哋個女。 哦，即係最 最 落地獄嗰呢啲， 即係直情係衰到咧，即係唔能夠我哋聽到我哋都興嘅，即係如果當時有槍，有槍我都，所以嗰日我早幾年我入到石壁嗰度，佢喺度， 仲見到佢， Mandy 哥，幫我。 幫 他我的心啊！我真的想殺了你，我不是幫你。 幫他早啲， 幫佢咩啊？ 早啲走啊！ 即係話揾人幫他寫信啊， 求情 求情信啊嗰啲。 佢坐咗幾年啊？ 三十幾年嘅佢。 佢已經坐三十幾年，都冇機會即係獲假釋咁樣。 呢啲好危險。 佢嘅同案即係其他嗰啲同案咧，一早走咗。點樣走咗咧？人哋當事人啊，即係幫叫法官求情，話嗰幾個人咧叫佢唔好咁樣做。他都照咁樣做，所以佢啲嗰啲同黨咧就一早放曬。 咁啊，真係即係咁佢呢件事，如果即係呢件事咁陽咧喺入邊之後，你話齋個個都知佢犯咗咩事㗎啦。咁啊，即係個個都好憎佢喎。 好憎佢，但唔敢喐佢，因為佢好大隻。 嗯， 係嘛？所謂唔敢，真係冇人喐佢咩？ 真係冇人喐佢，真係唔夠佢打㗎嘛。 一個一對一就唔夠佢打， 唔夠佢打 三五七個都應該。 幾大隻啊？講到咁誇張， 會唔會大隻過你咧？ 大隻過好多。 哇！咁啊，算好勁喎。 佢係健身 嘅，身材仲係好健碩嗰只喎，大隻得。 佢喺咩裏？因為裏面一路健身啊，好似阿獅王咁啊。 他本身就是那種咁嘅質地嘅人咯，即係佢手瓜起戰啊！即係如果俾佢箍住咧， 似唔似屯門色魔嗰只咧？林國偉嗰只？ 屯門色魔未夠佢大隻， 因為佢都好誇張，玩健身玩得好勁喎。 都勁啫，但係呢個大灰熊真係好勁啊嘛！ 咁即係以你所知，咁耐以嚟，雖然即係個個都好憎佢，但係就真係冇俾人喐過。 有冇俾人喐都唔知，但係咧就 我相信都會有嘅，三五七個 好多人都憎佢，所以而家佢咪拍住喺石壁，咪拍住有邊個啦？ 林國雲， 林國雲咧， 拍住 佢哋嗰班人一齊， 點為之拍住？即係經常一齊出入， 同埋一齊住宿咯。因為佢哋嗰啲人都冇人中意同佢做朋友。 咁你講開林國雲啊，佢又唔同啦，佢又係好出名啦，即係佢都涉或做奸屍啊等等嘅，即係香港最經典嘅。 奸屍有冇就唔知喎。 有啊有啊，據聞啦，上庭就有咁講，佢自己都承認係有試過嘅。咁但係話咁啊，林國雲係點咧？大家又點睇佢？ 呢條友咧就真係斯斯文文 個樣啊嘛。 佢入賊嗰陣咧，我淨見佢咧就真係好斯文。即係成個即係書生咁嘅。但係最近呢幾年見到佢咧，就真係完全係。 係點咧？ 哇！老到咧，即係 咁年紀都翻唔上下， 佢甩曬頭髮嗰啲嘅， 都有都見到。 因為我又係石壁啊嘛，我下個月我又去石壁。 係，帶埋我去啊！ 你有冇 friend？ 我寫咗信俾佢，佢仲未覆過我。 你有冇 friend 啊？梗係唔俾你入去啦！你台長嚟嘅大佬。係 咩？佢話過會俾我見佢喎。 哇！如果我同埋你一齊入去啊，喂！哇！你班契弟，你班契弟，唔好淨喂，唔好淨係望住佢啊，望下我啊。 唔係咯，我入到去都變靚女啦，真 係。其實都有人係唔會望佢嘅，即係一定會望佢，係未必嘅。你而家咁樣講之後，佢下次入去之後冇人，佢就會留意有冇人望佢㗎啦。 我要去啊！ 佢發覺冇啊，慘㗎啦，唔好啦。 好 hurt 啦。 係啊，會㗎。 咁咧就 點睇佢？ 嗰次林國雲咧就。我認佢唔到嘛，咁我同啲人打招呼啊，咁啊，唉，我話我驚啲人唔識我啊嘛，唉，我話我以前即係坐過個大家師兄嚟嘅，咁話唉，自我介紹啊，我叫 Mandy， 我叫大舊， 大舊， 咁啊跟住嗰啲人埋嚟握手，話點啊生點稱呼你？我叫林國雲，你就係林國雲。 你唔係啊！你嗰時同佢一齊住過， 冇 咩？ 以前都有見過下， 因為林國雲咧係 佢八幾年喺石壁嘅， 差唔多係沙士嚟嘅呢個人啊，係隔絕嘅。 但係佢喺赤柱係住過幾年嘅，係咪好似？跟住先去石壁。 住過好短時間。 係啦，跟住先去石壁，佢就冇走過。 點樣隔絕法咧？ 因為即係驚你哋會傳染嘅。即係將佢係即係 唔好接觸到佢啦， 冇得接觸。 咁佢所嗱，我見佢有啲相咧，而啲周圍訪問過佢，或者偷影佢啲相，佢都喺即係公眾嘅地方。 後期 坐埋一邊喺度睇書啊嘛。 後期放寬咗，俾佢入去啲群眾，等佢唔好咁 孤獨， 係咯，佢啲群眾。 即係最開頭嘅時候，可能好多年都係佢自己一 十年八年前，即係佢有十年八年咧，都係好孤獨嘅。 咁佢需唔需要去嗰啲即係做嗰啲咩期嗰啲咁樣嘅做啲工作嘅情況？佢會唔會佢需唔需要參與？ 咪連下順豐啊！ 即係佢會出現。 會 咁啊！好多人咯，有其他 好多人噶，一個人自己整嘅啫。 自己一個坐埋喺邊啊？ 打下棉花球啊！ 即係冇其他人喺在場啊嘛。 冇噶，你一喺間房裏邊。 自己一個人。 或者喺個奇數仔兩三個人咧。 哦，好少人嘅。 好少人嘅。 就職員多過囚友。 冇理啊！余偉發咪同佢一齊誒。 有單嘢，你我有冇同你傾過？ 係。 因為我哋開始去到自己私下傾偈嘅，我哋不如嗱，我哋傾一傾先。我哋翻轉頭，將你而家想講嘅嘢講俾大家聽。不過你講俾我聽先啊。 殺、虐殺、肢解、連環殺人，幕幕驚心動魄案情，盡在東頭灣道99號。 第一季一共99集經典重温，首次推出後得到一眾奇案迷支持，反應熱烈，現在至推出市場。如果你都想收睇收聽，請馬上登入 www.radio99.tv， 以299元申請 S1 計劃，或者以129元入場收睇部分節目，感受奇案的震撼力。 無論食雪糕、做飛掃、抽細路、打邊爐，還有 他又捉我， 總之每分每秒總有奇案與你常在。 剛才呢 Mandy 就跟我說了一些 東西，私底下說了很多東西，你們這些不行，一定要跟聽眾觀眾說一下，才很精彩。 雖然不是無底深潭，但是哇， 都是無底深潭， 都是無底深潭， 什麼都說得到。 剛才說起林過雲，他嚇走兩個阿Sir。 他做什麼嚇走 呢？為什麼嚇走呢？就不是他嚇走，而是那個第一個阿Sir夜更巡房的時候，巡到林過雲的房的時候，見到有四個女人圍住林國雲嗰張牀，但係林國雲咧就瞓到咧，鋸鋸聲，好似若無其事咁樣。 喂，呢個傳聞咧，即係我哋都聽過， 間唔中都聽過， 即係好多人都講， 有唔同嘅人都講過話， 就係話嗰案中嗰地發現嗰四個受害者個靈魂咧，係一路跟住咗佢嘅。嗱，亦有傳咧就吹嘅啫，唔知係咪，就話因為阿林國雲咧本身佢係馬拉嗰邊長大個，佢就識一啲巫術嘅嘢嘅，就有人講到好誇張，就話咧佢用一啲巫術嘅嘢咧，令到嗰四個受害者嘅靈魂咧不斷係跟住佢，就不能夠去即係重生咁樣。就於是乎，大家好多人都會好似頭先你講嗰位阿 Sir 啦，就見過咧。在他身邊真的有四個女人的鬼魂在旁邊的，這件事在裡面都揚得很重要， 揚得很厲害。那就因為我為什麼會相信呢？我又沒有見到的，是我兄弟，即是我跟我一 起去打劫的兄弟，住在他的倉那裡，他見到那個Sir發了癲，這樣喊了救命地走，跟住之後就打指不撈，所以現在那裡的位置就說夜間可以拜神， 哦，而家 可以帶啲 裝 支 香 咁樣， 真係慘 咁樣嘅。咁第一個咁走咗啦，跟住冇幾耐咧，第二個阿Sir又係同樣發生咁嘅事，又係辭職唔落， 又係見到同樣嘅情況。 係啊， 咁我想問其他囚友咧，有冇人見過咁樣嘅情況咧？ 見唔到㗎，因為點解咧？我哋一翻房就係翻房啦嘛，冇人出到去個走廊嗰度噶啦嘛， 所以夜晚能夠見到林國仁，只有阿Sir見到嘅啫。 阿Sir見到嘅啫， 咁就有兩個就見到啲咁嘅情況之後，真係走夾唔到。 但我覺得如果真係真嘅話，嗰四個冤魂都好慘喎。 係， 即係困咗喺嗰度又 就唔知究竟係嗰個冤魂自己要喺佢側邊啊，定係真係好似傳聞咁係？ 咁無論點樣都好，佢哋都係等唔低咯，即係都係唔可以去 再投胎。咁啊，呢個係好大嘅冤案嚟㗎嘛，呢樣嘢嚇。咁但係反而我想問咧，嗱，即係嗰四個叫冤魂啊死者咧，就圍住咗林國仁，但係林國仁本身有冇嘢咧？ 本身瞓著咗佢哋， 即係佢又好似冇受到影響嘅喎，係咪咧？ 咁咧就 所以咪老得咁快咯個樣。 而家即係嗰啲人咁講嘅啫，有啲人咁講嘅，有話學神打嗰啲人個，佢因為林過雲，佢係嚼低佢哋，根本佢哋即係生前咧，佢哋嚼低，即係死咗佢根本冇咁嘅能力去。 哦，會咁樣，即係不能夠尋仇， 尋到 報唔到仇， 即係冇咁嘅力去。 同埋肢解咗，唔知有冇關？ 呢個。只能夠咧，就係追隨住，但係都傷害唔到林國。 即係如果問深入啲，嗰幾個阿 Sir 有冇同人透露過佢見到嗰啲影像？嗰四個鬼魂係咪真係好似案中嗰四個死者咁樣？ 冇咁詳細，影咗話嚇到嚇到，即係講曬粗口，係咁好似發癲咁樣，即係壯膽咁，好似我哋一般講粗口咁啊，即係自我壯膽。是咁鼻拎白冷咁跑， 幾逼真啊！呢件事真係。 咁但係起碼有兩個 Sir 啦，即係先後都見過同樣嘅事先，照計就唔係一個錯過，喺佢眼中真係睇到啦，其他人睇唔到咁解啫。咁但係兩次都好咧，你見到林國雲冇嘢嘅喎，佢喺度瞓覺啫。 咁但係日後之後， 肢解都做得出咯。 嗰啲 Sir 都應該唔止佢兩個，或者有啲大膽。 仲有幾多人見到？ 照翻工咯，唔係點會話可以裝香？嗰啲 Sir 可以。 咁裝香之後咧，仲有冇人即係傳出話，即係有見到啲咁嘅嘢咧？ 冇啦。最近就算我有，都冇人講呢啲嘢。 冇人講啦。 冇人講呢啲。 因為其實即係見到嘅只有即係懲教署嘅職員先有機會見到嘅。咁如果佢哋唔傳出嚟，或者大家都保密嘅話，基本上冇人知噶啦。即係起碼冇人因為咁而辭職啦嚇。咁有啲學你話齋，可能見到，但係我冇咁驚，咁就即係行過咪算咯。話之你咧唔關我事咁樣。 係，不過法仔都有透露咧，話真係嘅喎。原來佢咧即係平時就匿埋一邊做嘢啦。咁啊試過電視咧，真係播一啲講緊一啲手術嘅片段咧，佢真係會行埋去睇喎。真係，似乎佢都仲係對呢一方面啊，人體解剖啊嗰啲咧， 即係佢行埋睇嘅時候，其他人會唔會特別驚咧？ 我諗 你見到林個人喺度睇緊解剖嘅時候，你會唔會驚驚咧？ 其實咁多年都冇咗嗰種戾氣啦。一個阿伯， 佢同唔同人傾偈嘅咧？即係佢後期嘅時候有機會接觸其他 人。我去到佢都話：我而家好慘啊！我冇人幫啊！ 佢好似好想揾人， 想揾人去幫佢。 佢想揾人幫佢乜嘢？ 不嗱，連我呢個咁嘅 Kelly 啦，咁佢都想我，即係意思即係想我，佢以為我好有力，好有 power， 直情係有啦。 想叫我即係 幫下手， 即係佢周圍揾水。 可唔可以有機會做啲假釋咁樣係嘛？ 係啊，所以求職即係求情信啦，即係。 其實佢喺裡面唔係已經適應咗裡面嘅生活嘅咩？點出 適應都想走，適應都會想走。 冇自由，即係有句説話，冇自由。咩死？ 無靈死 啊嘛！真係冇咗自由，真係好痛苦啊！ 即係佢仍然對住你都會講話，即係可唔可以幫到手，令到佢有機會做啲假釋？即係佢仍然都係想走㗎。 想 啊！佢而家年紀六十歲到咯，差唔多 啦，差唔多六十歲，坐咗三廿年咯。 係啊， 好啦，咁啊嗱，仲有少少時間，我哋係咪會講一個關於長洲嘅一個做法？ 我呢單嘢未聽過添。 係咯，呢個冷門少少，不過都真係想聽下。 嗰單 case 嗰個犯係犯咗啲咩事先？首先， 謀殺 嚟嘅喺長洲。 入屋行劫，即係跟住懟冧咗個事主 咁樣。 咁呢條友咧就即係非一般人嚟嘅，神高神大， 又神高神大， 好高唔高啊？起碼半個頭。 哇！咁六尺三， 六尺幾啊？ 高半個頭。 因為長洲嗰把古劍咧，如果你去參觀過，知嗰把古劍幾大？ 喺邊度嚟？ 長洲關廟鎮廟之 天后廟嗰度。 嗰把劍啊，係。佢能夠可以收埋嗰把劍嚟離開長洲嘅。 佢偷咗嗰把劍。 係啦，佢話嗰把劍值五十萬，有人出五十萬幫佢叫佢去偷。我話如果咁啊，我第一時間去偷啦，仲輪到你？ 係。 我話即係。 因為嗰把劍冇 secure 嗰啲咁就擺喺度。 冇嘅。 因為咧以前咧嗰啲漁民咧撈魚嘅時候咧，即係喺海底上埋個網。 係 竇咗上嚟，咁嗰把劍啊，即係無從稽考啦，唔知幾即係 就話有啲神力啊咁樣噶啦。咁但係佢真係去嗰間廟啊，偷咗嗰把劍。 偷咗嗰把劍。 咁啊，諗住運翻出市區咁樣。 收尾就俾人哋拉到。 俾人拉到。 咁啊，再揭發佢一單即係。 之前原來有試過入屋行劫殺人， 殺咗 咁樣。即係佢因為呢一單偷劍嘅事件，就發現到原來你仲有另一單嘢 喺度。係啦。 咁啊，神靈。 偷偷 佢甩到嘅喎，其實 甩到，佢就周圍，即係佢可以孭嗰把劍，安然咁樣 上馬頭， 又重又 長嘅喎，係咯。 咁佢有冇揾膠袋笠住啊？ 點笠住啊？你 唔係就咁行係咪喺個街度？ 好高下嘅喎，應該。 好似嗰把劍咧，成80斤。 啊，咁你都揾啲嘢， 佢攞得起，佢攞得起。 但係你收埋咁樣攞，同你托住又唔同喎。 係啱， 即係揾大褸。 咁我諗佢揾啲嘢，即係包住，包住，哇！就咁擺喺度。 著件雨褸咁樣 掩住啊！ 咁 笨柴嘅佢。佢揾啲嘢包下都好啊，即 係 扮係一件貨件啊都可以啊。佢冇啊，就咁擺身。 咁好急啦！ 咁於是佢呢單嘢又點樣俾人發現到咧？上船嘅時候覺得阿生你怪怪地喎咁 啊。唔係啊，佢根本就係笨柴。 係啊， 即係周圍一講出嚟咧一樣，又話有把寶物要賣啊，出手咁樣。 哦，出邊俾人贏咗。 贏咗。 哦，即係佢賣呢把古劍嘅時候俾人贏，即係佢咁佢同佢之前講話。 所以咪話嗰個人話要50万同佢收購就係拉佢咯，即係多多錢。 哦，即係其實佢係諗住嗰樣嘢值錢，佢就笠咗佢先，跟住揾買家。點知係俾人 買家咧？ 點知俾人放蛇？ 我俾50万你，你攞嚟啦。哎呀！ 哇！你好粒唔粒粒把劍都幾～幾有腦 啊！即係佢原先都唔知道係咪真係可以賣到錢噶嘛？撞 佢自己覺得嗰樣嘢值錢。 佢諗住擺咗喺嗰度咧，就係寶物嚟嘅。 哦，但係難度好高咯。咁佢有冇打劫過其他人啊？嗰啲啊？ 佢都唔係第一單㗎啦。 唔係，佢咪入屋行劫。 嗯。佢本身係住喺長洲㗎。 即本身長洲。 本身長洲人嚟嘅。哦。 即係你意思佢原先就衰咗單腦粒，同埋 冇人知嘅。 冇人知。 即係殺人 入屋殺人嗰單。 但係即係古劍嗰度咧，就即係牽涉埋。咁咧就佢喺監房裏邊咧，個個都笑佢嘅。咁咧就同埋咧，佢係早過我哋坐監噶嘛。 哦，仲早少。 早過我。 哇！咁啊，七十年代。 咁咧就個個都話佢死梗。即係佢個花名係叫死梗。 點解咧？ 因為死梗。 即係真係死梗，因為嗰陣仲有死刑噶嘛。 哦。 成日嚟司機。嚟話執行死刑， 點解試機 嚇都嚇死？ 嗰個民調嗰個架咧，你有冇去赤柱博物館查？ 我有睇過， 即係底下有兩個沙包啊，即係嗰道門叮噹咁樣打。 試嘅時候唔係帶埋佢去試係嘛？ 唔係帶佢試試機，啱啱喺水環 球樓上。但係佢即係大家都知有今日有人嚟試機， 劉華聽到啊，叮噹咁即係聽到嗰兩塊活板 哦，於是乎大家就覺得咦又試啦，哇呢個都好驚嘅喎， 好驚啊！我喺嗰度嗰陣成日試機嘅， 成日都試機。 因為佢嗰陣時嘅，佢冇正式公布邊一宗係最後嘛，即佢其實佢名義上仲有嗰個 死刑㗎，你睇幾時執行？ 會唔會執行咁樣？ 會唔會執行啫嘛？但係英國嗰邊咧就 已經廢除咗，冇錯。 咁咧，有時一個禮拜走嚟試一次咯。 哇！咁勤力，都係由翻入邊嘅職員去試。 係啊，嗰陣時走嚟試啦。 心理上真係好驚。 打藤又試試藤咧。 打藤啊！ 黐藤黐 型， 其實你哋真係有冇睇過有人 黐藤咧？咁啊，揾綁個沙包度咧，我哋喺嗰度聽到啲聲啊，好勁嘅，砰砰聲啊，即係打落嗰啲包嗰度。 包嗰度。 哇！呢個心理威脅都幾恐怖啊！ 有冇試過真係囚友係受黐型？ 有。 有啊？點樣樣嘅情況咧？ 我哋睇唔到佢打嘅， 係當然啦， 即係翻到嚟之後， 出翻嚟咧， 咪醫院嘅啦，個腦有嗰啲藤痕咯， 係咪啊？ 十幾年都唔甩㗎， 十幾年都唔甩， 唔甩㗎，打過藤嗰啲啊，即係個腦有， 咁係咪真係會好痛嘅咧？ 你話咧，你想試下？ 唔係，我真係聽過啲人打藤嗰啲咧就哇， 好似有啲藥水喺嗰個藤嗰度，將你嗰啲皮咁樣。 有啲人話：，第一疼痛啫，第二疼痛，嗰啲打過藤啊，唔係啊，疼一疼比一疼痛啊！ 真係疼痛啊！ 因為佢嗰啲藤打落，由個啰柚一路打到落大髀啊嘛。 好 最痛就大髀啊嘛。 哦， 啰柚多啲肉。 啰柚多肉，即係跟住落少少嘅。 其實最痛係因為嗰個真係好似俾人即係力度嘅問題啊，定係真係有啲藥水喺上面？ 冇藥水，呃人 假嘅呢件事。 係咪有佢有啲好似嗰啲勾喺度咩？ 嗰條藤冇嗰啲嘅，即係 真係普通一條藤嚟嘅啫。 咁就唔係黐型咯。 咩啊？嗰度咁樣打落係好犀利嘅。 咁唔係新加坡嗰啲黐型喎， 新加坡真係有 黐型，咪就係用藥水咁樣將啲皮嗰啲咁樣都勾出嚟噶嘛。 冇， 香港冇啦，起碼都 即係所謂打藤就係黐型， 就叫打藤。 即係 可能各地有少少唔同，有啲真係有啲。 嗰個講嗰個 哇！但係如果打幾下都可以十幾年都仲有印，咁嗰幾下係好行下喎，真係。 最多打十二藤。 十二藤會死嘅喎。 唔係死， 會暈 嘅 喎， 即係成個啰柚已經排到。 你個人都暈啦，咁樣係嘛？ 冇得再排啦。 咁但係 你當時有個醫生喺度咩？ 啊，即係個醫生係在場 stand by 下啫，你真係暈夠翻醒，你再打過啫。其實 佢應該即刻入醫院㗎，係嘛？之後 根本赤個醫生就喺度，兩個護士喺度，一個醫生。 我知，但係佢唔係即刻翻倉㗎嘛？係咪啊？佢要 唔係翻倉，要推翻去醫院。 要幾 瞓下？ 滲一浸嗰啲唔知咩粉落去。 即係消毒嗰啲啦， 等嗰啲血。嗰啲血有啲血水滲出嚟咪？ 佢驚你發炎啊！ 嗰啲唔知咩粉啊！我見佢個啰柚白曬，好似喪身粉咁嘅。 咁我想問嗰啲即係如果失手個黐型，我打幾藤或者冇十二藤咁堅咧？即係翻到倉嘅話，其實幾耐先坐得翻？ 瞓唔到嘅。 幾耐先瞓得翻咧？ 有啲成個月咯。 成個月 瞓唔到嘅。 趴喺度啊！ 真係幾恐怖喎！即係如果嗱，你諗下，你幻想下冇藥水、冇特別嘅嘢、冇你唔知嘅嘢，係你阿媽揸住嗰條藤條咁上下，但係粗啲，同埋幾碌一齊加埋。 手指咁粗啦。 咁狠，佢都好用力 搞喎。好長啊！因為嗰個藤手係日日練啊嘛。 日日練，即係你成日聽到佢有啪啪聲 啊！啲聲啊，唔係啪啪聲。 佢其實係邊種反係要受呢只黐型 嘅？有啲 就係運毒嗰啲啦，上次話。 唔 係。聽過就 有啲喺裏邊隊友咧， 喺入邊再犯事。 有啲喺香港又係即係出邊，即係法庭判咗佢打藤咧，藏有架撐啦。嗯。 藏架撐，即係輕啲罪名嗰啲啊？ 但係即係唔使坐監啊嘛，打幾藤就走。 咁我寧願坐監啊！ 打四藤啊！ 你真 我寧願坐監喎、 啊！你真係咁諗？ 初期哇， 身體上嗰種呢種挫傷 嘅重，情我坐打幾藤就走啊！有啲， 但係你講到咁燙， 成個月分， 但係當時佢唔知㗎嘛， 唔知㗎嘛。但係我，但係冇想象到咁犀利。我諗住你幾日咧都已經好犀利㗎啦。 你以為俾阿媽打嗰啲啊？ 如果成一個月咁係好勁喎，即係嗰個用力嘅程度係你想象唔到喎，真係。 想象唔到，佢條藤都幾長啊， 粗嘅， 打落去抽，即係話嗰啲教練，我哋裏邊教。打球的人嗰啲人打噶嘛，嗰啲阿 Sir 嗰啲教練啊， 體育教練嗰啲啊， 係啊， 即係個個都好鬼大隻嗰啲 教練嚟噶，個個都教練。 哦，使唔使咁行啊？咁但係你即係如果你聽到佢哋有時都會試下嗰啲騰聲，咁你即係聽到佢執行呢個黐型嘅時候，俾人打嗰人嘅嗌聲。 嗌聲啊，聽到啊。 係咪嗌到好恐怖咧？ 好恐怖啊！ 我覺得好另類。 即係你有冇聽過尹光嗰首歌啊？ 係邊首咧？ 打藤嗰首歌咯， 冇喎呢首真係， 你真係， 咦真係要翻嚟我哋聽下先，上 YouTube 睇睇。 一飛落去啊，咁有啲佢用身力升嗰啲聲喎，即係有回響嗰 度。都幾恐怖，你諗下喺啲咁空曠，即係回聲咁重嘅地方，喺附近聽到有人係嗰度嗌 喊叫， 好驚下喎都，即係其他人聽到 佢本身就係成個水泵房。加層啫嘛， 嘅樓上 上高嗌救命咧， 好全聲嘅， 好全聲， 好殘忍喎！我覺得其實點解佢唔可以整遠少少咧？嗰、那個房間嗰、那個， 佢 根本嗰個就係行刑，水運房就係行刑。 唔係，同埋佢都係要俾你聽啊，俾其他人聽到咧，你自己知驚啊！你一日唔好玩嘢就會啊， 唔關事，有時喺法庭翻。 咁啊係，即係話有啲人喺入邊再犯事啊嘛，即係搞麻煩嘢嘅時候都係會黐營啊嘛，咁可能即係都有啲警戒嘅。 警戒嘅，我覺得有。 但我真係想像唔到，原來係成個月都唔可以反翻轉身瞓。 所以咪我寧願坐。 同埋個藤韌啊，一世都甩唔到。 哇！有冇見過啊？ 見過。 係啊，係好粗瘀咗咁樣嘅。 即係有幾條痕啊！ 即係我細個揾藤條打咧，都有條痕噶嘛，即係唔知個藤 條。冇啦，係咪啊？ 有 我做我成日俾媽打我都冇。 佢嗰啲痕係咩？ 你嗰啲特別恩皮啲啦。 你聽我講啦，佢啲痕咧就。即係好似爛咗肉再好翻嗰種， 疤痕， 疤痕， 哦，係咁啊，已經損咗㗎啦，損咗㗎啦， 疤痕，即係嗰啲血已經係打完之後有血流出嚟。 即係一世嘅教訓啊！呢個係嘛？去到你去到八十歲嘅時候都記得自己曾經即係犯過呢個錯誤。 係， 嗯，好啊，今日咧多謝曬。Mandy 同我哋講咗咁多獄中嘅重犯 嘅 一啲秘聞啦、日事啊咁樣啦， 唔同嘅犯有唔同嘅即係經歷㗎，真係啊！ 咁我哋揾集講呢個逃獄啦，好唔好啊？ 好， 係咯，逃獄係絕對好聽 嘅。你都見過人逃獄添？ 見過啊佢。 呢個真係精彩啦！香港好少聽到啊，仲有好多外國嘅 case 我哋又可以分享。 係咯，好，下次再揾阿 Mandy 傾偈啦。 拜拜。